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开头你开头啊。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刚刚连续着录了，今天第二集， 今天还是4月3号， 现在是4月3号， 对， 明天是儿童节， 明天是儿童节， 对啊，其实我最近做了一件好事， 什么事？ 对，因为微善要让大家知道， 对，没错，陈光标吗？ 就是我把我家里的那个玩具捐给育幼院 哦，哇，童年回忆就这样没了， 也没有，不是童年回忆，是来日本才开始的回忆、啊。 那你当初买的目的就是要捐的吗？ 没有啦，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扭蛋，而且其实我这个东西是来日本才开发的潜力。我以前在台湾，因为台湾以前在台湾很少扭蛋的原因，是因为通常他出的时候全部我都会想要，所以我就直接买一整套。但是在日本买一整套比较困难，所以就去转。然后我发现呢、我有扭蛋的神运， 真的吗？ 对，就是通常我想要什么就会转出什么， 有，不错、哦， 对，很夸张。但是我不能帮别人转， 你帮别人转就转不到， 就转不到。就只有为我自己转的时候转到，很玄啦、就是什么都，我其实我真的不太相信命运、但是扭蛋这件事情很玄，而且是我来日本才发生。 我觉得你的 sample size 太小，样本数太少。 也没有哎、欸，我来这边转了2年了。 2年是几 分？几乎啦、就是通常没有转不到的时候，几乎。但我有时候不会，比如说一组有6个， 你可能转了200次之后你才转到。 没有，不是，我可能喜欢2个。那我至少就是可能就会转到其中一个这样。 当然，你是说你只去转一次，然后你就转到其中一个？ 对对 对。 那这件事情总共发生几次？ 几乎每一次。 每一次吗？ 几乎每一次，可能我在我出去转没有成功的，可能不超过5次吧。 那你总共转 就是这两年来 总共转了几次啊？ 好几十次，我想真的，所以才有那货量才够送给小朋友。 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实际记录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奇妙的事情。 没有， 你是感觉自己感觉会感觉很奇 妙，这不是感觉，这不是感觉、啊，这真的不是感觉， 真的吗？ 这都是有那个见证人陪同的情况之下实施的。 我就说你要把它记录下来，你不记录下来的话，你永远都是口说无凭，你都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没有哎、欸，就是我现在架上的那些全部都是我当初想要的啊，就是没有我不想要的， 没有 有啦，就是有很少量，非常少。 没有，重点是你要开始之前，你要先确定说这组有几个，然后有几种可能，然后你想要的有几个，占多少比例，然后把它的几率算出来之后，然后我们要分析，就是你达到你现在目前的情况的几率有多少，才能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某种。宇宙大宇宙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持你转蛋这件事情， 也许吧。 对啊， 也许当然是要这样说，但是不可考了啦，我只能 对啊，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对 对啊，而且我已经收山了 啊，你已经收山了？为什么？ 因为 太花钱了。 因为我已经送一批给小朋友了，没有啦，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有所节制了啦。 对啊。 我现在就是规定说不会专程去转蛋。 嗯哼， 那可能比如说你路上忽然看到一个 很喜欢的 特别的，我会去转，但是不会专程去的。 我觉得转蛋是一个很奇妙的发明，哎，当初想出这个构想的人真的很厉害。 对啊，你知道转蛋一定有什么吗？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很烂的。 什么意思？你说它每一套里面一定有一个很烂的，是不是？ 至少有一个很烂的，一个到两个。 很烂的是什么样的很烂啊？ 就比如说非常没有人气的角色 哦，可是他公平，真的是转蛋的精神不是吗？ 转蛋的精神就是要让你去转到那个，然后一直转不到你要的， 对吧、啊？他跟你讲说有6个可能，可是其实50%都是同一个烂角色。 不会啊，不会、啊，他们通常都是一样 啊，真的吗？ 对，他们通常都是一样、 对，嗯，那但他们现在也又进阶了，很炸，嗯，就是出现，比如说他一样的模子，嗯，但是他手上拿的武器不一样， 哦，有这个有， 他出， 对， 这个很变态哦，因为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那个角色呢，嗯，他的几率减一半， 哦，你想要的样子减一半是不是？ 不是，因为他出货，嗯，他出就是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因为他90%的主体都是一模一样的。嗯，所以它的量是跟其他是一样的，嗯，就比如说它有六颗，嗯，六颗蛋，嗯，那其中有两颗它是只是武器的不同的话，嗯，那两颗的总数会跟其他四颗是一样的 啊，是哦， 对，所以变相的让你如果想要收集全部的话，难度变高了 哦，真的真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它有六颗蛋，对不对？可是它其实可能只生产500个。然后其中100个是你想要的那个，但是 对，没错。 但是他们，你看那个图片上有6颗，但其实2个加起来只有100颗而已。 对， 哦，好可怕，哦，真的太变态了， 很变态， 变态。我还以为你是要讲说有种隐藏版，然后它可能那个涂色是金色或者银色的。 如果是隐藏版的话，嗯，如果是隐藏版的话，通常它的量跟其他的还是一样，它只是没有 贴在上面。 上面而已，哦，对对 对， 對， 哦， 但我说的这种是很病态的，就是它根本就变量比较少。 是哦，哇， 对啊， 真的。 总之，他们有很多方法要你掏钱。 太厉害了。 对 对 对，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跟扭蛋一点关系 没错。为什么我们可以讲了6分钟？太强了，太强。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比较短，所以说塞一点东西进来。 等一下说不定又讲超长。 好，没关系。 好了，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台湾讲社会议题啊，嗯，非常的怪异。 怎么样？ 就是说，很多人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叫做公民参政，有听过吗？ 公民参政有听过。 对 对， 對，嗯，公民参政。那公民参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是公民都有参政的义务。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义务吗？ 对， 参政是什么意思？是投票吗？ 权利或义务嘛。任何形式的啊。 任何形式哦。 任何形式的，就是比如说关心政治。 所以说，所有公民都应该要当立法委员吗？ 也没有， 没有。 意思是说，你应该关心政治，嗯，然后要参与政治。 嗯，有啊有啊，国中公民课本上都是这样教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概念上是对的。嗯。但是其实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啊，嗯，就是说。那你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去参政，嗯？ 对，你要付出多少精力在了解政治议题上，是不是？ 对， 对，比如说今天前阵子最红的一件事情，嗯，就是漂流木嘛。 嗯，漂流木 ，OK。 那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变成了林木专家。 PT 上面的人全部都是林木专家， 对对，全面林木专家嘛。 啊，OK， 然后呢？ 大家就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什么木。 对，好， 好，这是一个问题啦。那在前一阵子呢，就是那个空难嘛，嗯， 所有人都变飞航专家， 全面变飞航专家。 台湾真是宝岛，人才济济。 宝岛啊，对啊，而且。如果是少数几个真的还蛮懂的出来讲，不是，是整个论坛都是专家， 真的，哦，这么厉害？ 他昨天可以讲食安，今天可以讲非安，嗯，就这种状态啊，嗯。那这其实蛮混乱的，啊嗯，我觉得。那有时候去谈论议题的时候，嗯，我其实最怕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好比说，我们对某个议题特别的了解，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谈能源啊，嗯，我们比较常谈社会福利制度的话，啊嗯，或者是环保啊，嗯，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通常其实是需要看书的。 对啊，没错，要看蛮多书的哦。 要看蛮多书，就不管它是不是，它牵涉科学也要看书，它牵涉社会也要看书，基本上都是要看书的。 对啊，没错。 但是很多情况之下是。大家都不，不是大家，就有些人不看书，他就上场。嗯，为什么？那他看的是什么呢？嗯，他看的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懒人包。 啊，哦，懒人包。 懒是吃了懒人包就上了，这很困扰啊。 很困扰， 因为吃懒人包的人，他的知识的范围就是在懒人包的范围之内。 对。 那懒人包基本上，假设是影片的话，通常3到5分钟，嗯，好，10分钟，好不好？嗯， 十分钟吗？你觉得十分钟的影片算是懒人包吗？那我们之前做摇滚教室哦， 都被写 七分钟而已，大概第二分钟的时候就只剩下60%人在看了， 超惨。 对啊， 所以那个小猴进去开始学吉他就没有人看 了。对，重点到的时候就已经没人在看了。 太夸张，就说啊，原来这个不是卡通， 没有、 啊， 其实 是在教科学。 对，一看到是要讲科学，而马上关掉。 对啊， 没有了，不知道。 好了，总之，两分钟的太没有档头 了。对啊，没有啦，有可能是我们做的太烂了啦。 对 啊，对啊， 下一集会讲更好。 对， 稍微再努力。好，不过这不重点，就是说，你今天你看懒人包。嗯，算是读书吗？ 嗯哼， 这有点不能接受了。 对， 哎，就想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特殊的领域啊，都可以当做一个硕士论文的。 对啊，没错。 我们今天就讲一个状况，比如说文林院的拆与不拆与居住正义的关系，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硕士论文。 是哦，有这边吗？ 没有，我是说基本上这样的题目 听起来很像，真的， 对对对 对, 对。 结果你看了一个五分钟懒人包你就上了，这不合理啊！硕士要念2年啊，至少文组的有很多要念3年。那你觉得以你的这样子的知识，够资格出来跟人家谈社会正义吗？ 正义是在每个人心中的。 对啊，不是你。你不能不读书要出来谈啊！ 那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因为其实正义这个东西很暧昧啊，所以说就每个人心中都有正义，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有资格，只要是跟正义有关的议题，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有资格出来谈几句，讲几句话。 所以正义不需要资格，就是 不需要啊，本来就是啊，正义就是人民心中的一把尺啊，理论上是这样。 OK， 好吧，那大家不用念书了。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这系列节目就到这边。 这系列节目 对，从今晚来洗脑，从此歇业。 对，从此就不要洗了。 不用洗了，没救了。 没救了，因为大家对，反正心中大家有一把尺。那我们来看，我们来开什么节目？ 对啊，对啊，就我们还需要研究什么科学吗？ 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啊。 对啊， 真的觉得我觉得一般，当然正义当然有一把尺，但正义其实即使是在哲学界也是有一定的。说法的，他并不是说啊，我想怎样就怎么样。 他虽然比喻上是尺，但其实他是一个很暧昧的标准，非常暧昧的标准。 对啊， 對，在不同情况下，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谈正义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谈正义，其实可以，其实我的观察，只要让我不爽的就是不正义的，让我爽的就是正义的，就是这样，真的啊， 对 吧？是啊， 所以就是那个司法死去活来。然后又半死不活嘛，就是因为这种浮动标准嘛。 对啊， 就我胜诉就是司法还我正义， 对， 我如果败诉就是司法 不公不义，对， 不公不义。那法官都同一个， 对， 这 很奇妙， 非常荒谬， 奇妙，真的微妙， 对啊，微妙， 还是我是怎么讲？ 对啊，就微妙， 微妙， 这。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觉得想要关心议题可以，但如果你想要表达意见，然后你想要做决定，真的应该要看书了。 就是没有啦，要多收集一些资料，然后要批判性的思考。最重要的是你要批判性的思考，不能要因为说某一个看起来像是专家的人写了一篇看起来很专业的文章，你读完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也变成专家了。 对，你知道批判思考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他们通常都只批判跟自己意见不合。 对啊，对啊，对啊， 这完全是错误，这不叫批判思考，这叫批判别人、 啊，这叫批斗吧？ 批斗，对啊，批判思考，你是要去检验每一件事情， 对，是要自省的，是用来自省的。 对啊，怎么会是就检验别人而已呢？ 对啊，没错， 别人当然也 要没有啦，可是其实 自己也要检验、啊。 对，我们同样的标准也要用在自己身上。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会，就是对支持自己意见的资料，你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批判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你应该要发现，你应该要能够说啊，真的，就我之前的思考好像就是有问题的， 我要摸摸鼻子，然后乖乖的道歉，然后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出来继续讨论，不能够完全不认错，然后继续讲下去。 我前阵子讲了一句话、嗯、就是也是写在我的文章里、 嗯， 就是不能把无知当作胡闹的理由。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大概这一整阵子里来最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我一直为什么一直讲说不读书，读书但不只是说书， 嗯、就是资料啦， 对，就是资料嘛、嗯。你只去执着一些东西、嗯，但那些东西其实早就已经是摊在阳光下， 对、啊、 早就已经有资料、 嗯。对， 那你不去读、 嗯， 然后你说你不知道， 你说人家黑箱不公开， 对啊，不只是黑箱啊，就是、嗯、根本就是错误的嘛。嗯，就有些根本是错误的资讯，那你要一直跳针，那理由就是因为你没念书， 对啊， 那这怎么能接受呢？嗯、我还要写另外就是说，你要去了解真相，这是关怀社会最基本的嘛。嗯、你连真相都不愿意去了解，你每天去跟那些叉叉某， 嗯、 在那边听他们的那些造假的东西， 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这是造假的、 啊，他们不知道你去验证啊？ 没有，就是哎，现在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 我连人在日本我都可以去验证啊。 你是讲说之前那个？ 你这根本不合理啊！你人在台湾，你连一通电话你都不愿意打、 嗯，对， 你连去现场都不愿意去看、嗯。我在日本我可以查证，你在台湾不能查证，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这根本不合理啊， 完全不合理。没错， 对啊，这根本不是借口、 嗯。 你今天你要了解问题，你就是要去查证嘛。 嗯、 你又不查证、 嗯， 你要跟那些造假说谎的人一起跳针、 嗯。 你跟我说这叫社会正义？你这社会斗争好不好？ 哇，今天好呛啊！ 我是很生气啊、 嗯， 就是很荒谬啦、嗯，我觉得啦，就是你现在谈议题，然后你就说啊，我就不知道啊，啊，我就是不懂、啊， 嗯， 欸、不懂不要谈嘛。 哦，哎、欸，对，好像很多人起手式就是这样，我不是很懂， 啊、 我没有研究过，可是，然后就讲一大一大串东西， 啊、这更不能接受啊，嗯、 对啊， 那我把我们有念书的当白痴嘛，就是你你今天我有念书，然后你跟我说你要跟我对等、 嗯、 ，OK， 我们来对等，结果你处处都破绽，结果你的破绽就是因为你没读书， 嗯、 然后最后你又要去扯别的， 最后说你态度不好， 哇，我是关怀啦， 最后说你态度不好， 对啊， 对， 这是莫名其妙啊， 嗯， 好不好？拜托， 嗯， 关怀社会议题，读书好吗？拜托， 哎、欸，可是其实你不觉得这从另外一方面讲，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写懒人包的人太厉害了，他创造出一种。我读完这个懒人包之后，就变成专家的幻觉，太成就是懒人包写的太好了，让大家觉得自己读完之后就完全懂了，他们就觉得他们有能力、有资格来讨论这件事情了。 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啊， 嗯、 不要说懒人包好了，我们平常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事情， 嗯、 然后我们把这件事情转述给朋友的时候， 嗯、 一定会加油添醋。 对啊， 不要说加油添醋。这个过程一定是经过你的主观思考之后去润饰的， 对， 一个现象， 没错，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过去有些电影，他们就拍说啊，同一个事件，然后不同的人， 嗯、 他们阐述的时候不一样的结果， 对，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嗯、 什么罗生门嘛，罗生门也是类似在讲这个东西嘛， 嗯、 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事件，他因为自己加油添醋了一些之后， 嗯、 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对啊，哎、欸，这就是很有趣 的东西，就是在法庭上的时候， 嗯， 证人的证言是非常有那个力量的，对不对？可是他在科学里面是最低等的那个最低等的证据。 对，所以我有时候， 嗯、 我有时候看这个，我自己也是觉得很矛盾的、啊 嗯， 就是。对啊，证人的证言其实，对，当然一定要法官，当然不是只看证言， 对啊，对啊， 还要交叉比对等等啊。 嗯、 对啊， 可是 所以 就是问题就是说，大家把某个人说的话看得太重了。一般来说啦，我们会把他的经验、他的经历，看得太重。但其实实际上，很多研究显示说，就算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记忆都是不可信的， 对啊， 都是被我们大脑修润饰过之后的结果。 的故事， 對没错， 对吧、啊？所以会跟事实差距很大。 对，所以说你今天去看到一个懒人包，很显然，他就是制作懒人包的人，他根据他的经验、嗯，根据他的想法、嗯、去认识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换言之，他有很多地方是被刻意隐藏的。 嗯， 为什么他要隐藏？不一定是他想要说谎，而是说他必须要这样子讲，才能顺着他想要设定的那个重点、 一条线路。 对，他因为同一件事情，当然有很多的线可以走，但他已经设定好他终点要讲什么了、嗯，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内容去无存精，去符合可以达到那个终点的逻辑、 嗯。没错，对啊，要不然的话会把那个观众的专注力给取，对，给拉掉。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子就是错的、嗯，但是很显然有很多资料不见。 对。 那你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都资料不见了、嗯、而直接认为是说有人刻意隐瞒这些资料、嗯、你没有发现其实就是写懒人包那个人啊， 对没错没错 这结果你去怪给别人， 对 这是太奇 怪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最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方式就是说，你今天看完懒人包之后，你有了一个支持的地方，你就换一个，换到另外一边去尝试攻破你自己现在的论点，去找资料，想尽办法去攻破自己的论点，很痛苦，很困难，可是没办法，你要看到真相，你就必须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我知道， 没有人会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攻破自己的论点啊，他攻破底线。 没错，没错，对啊，对啊。可是问题 是 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你今天是想要知道真相，还是只是想要感觉良好？ 对啊， 对啊。 你想要解决问题， 嗯， 还是你想要打败政敌？ 对啊。 哎、欸，居然有押韵、 欸，好棒！想要解决问题还是打败政敌？嘿，好哎、欸， 對啊、 你可以做 T 恤。 我这 T 恤没有人要 買。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很多人一直说他关心议题， 嗯， 但他表现出来并不是关心议题，嗯、这是让我觉得很讨厌。 没错， 就是他的行为完全就只是，但我相信很多人并不是想要政争， 对， 对他，但他们被诱导成为政争的工具， 对， 对，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形成。 嗯、 我觉得。很可惜啦，就是说你本来有对这社会有满腔热血、嗯，但是因为最后 被操弄 一些人，对操弄了，你就走错路、嗯，就是这样。嗯、好了，今天这样随便讲讲23， 所以说可以把转蛋那一段解掉啊， 转蛋那一段 还是留着好了，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对啊，怎么可以去掉转蛋呢？这太重要了。 对，而且刚好儿童啊，不一定啦，已经过儿童节才会 po 上去。好了，反正就先这样。 那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多怎么讲？总之，希望大家未来遇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嗯、一定要，如果你真的很关心啊，那、嗯、你不关心就算了、嗯。我觉得通常我的看法是，你就分两种、 嗯， 我关心，我就真的去念书，嗯、去 不关心就不要理他，没差， 去参与。那如果不关心，不要瞎搅和。 对啊，你就不要表，就是不要很用力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 对你，你去瞎搅和，你是造成大家的困扰、嗯。 对啊， 就这样。那你说啊，你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反对我们表达意见、嗯？不是这个意思、嗯。你如果要去做，请听专家的意见，嗯、因为专家至少他有读书嘛。嗯、那你说啊，专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嗯那就去听他们的意见， 把他们的意见通通听完啊，你再决定嘛。 对啊， 对啊，你只听一半的人讲的话，那另外一半你完全不知道，你这样子有资格出来表达意见吗？ 对啊，现在很多的状况是说，我先就是我们常讲嘛，嗯、先射箭再画靶。 对，没错， 这样是不对的，就是你先去决定了谁是谁非、嗯，然后再去 找 证据来支持你的说，这完全是错误的。 嗯， 你这样子是，基本上。直接讲就是这是不科学的、 嗯， 我们不能先决定结果，然后再挑 data 出来去符合我的结果，这是不 对 的。 对、啊、 对、 啊， 对，身为一个科学家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嗯、 他说我不是科学家， 你不是科学家，你至少哎， 我不用这样子没关系啊，没有啦，就是大家都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啊，大家都不应该先射箭再画靶才对啊， 对啊。 身为一个现代人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前面那一段剪掉，就身为一个人， 对， 就不能先设现代化。 对啊，身为一个有责任的现代公民， 对啊，對 你要公民参政，就必须要有相对的知识来支撑这个美好的概念。 对，你如果靠懒人包就可以的话，那未免太轻松。 对啊，对啊，而且 好、 怎么样？ 没有、 对啊，没有。我想要讲的分享的是那个。其实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就是我们看懒人包得到的结论，通常会跟你实际研究之后得到的结论会差很多。像我在做三分钟科学之前，我是支持风力发电，我觉得风力发电超棒的，应该要 全世界都用风力发电才对。 啊， 对啊。可是我实际研究能源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蠢的构想。就是再生能源都是不稳定的嘛。 对啊， 而且现在的储能科技实在是不够，跟不上脚步。 我觉得这边顺便讲啊、就是说啊、其实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讲到，所以今天想到就顺便讲这件事情哈。就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听到了，过去不知道，但是今天听到了，请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为什么再生能源不行。我们一般的电力啊，现在一般都分成所谓的机载。中载跟间载啊，那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机载，我们一般机载电力的发电是不储能的，基本上是不储能啊，也就是说，它发完就送到你家，你就用了。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是因为我们一般的电力平常都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他知道他要发多少量可以维持这样子的需求，所以他就发了，你就用了，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储能的能力很差，所以用再生能源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储能的能力很差，所以有电就有 储能很差，所以我们电一生产出来就必须要使用掉。所以说再生能源不稳定的话，你没办法把它沿用到其他时间去，就是有太阳的时候你才能够用电，没有风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用电。这就是风力跟太阳能发电最大的问题。 那我之前听说一个很有趣的， 怎么样？ 我家装太阳能，而且我家的发电量比我的用电量还要高。 那没有任何意义啊。 那然后大家就会说，你看他用太阳能他就够了、啊，对不对？他真的有这样的人。 对。 啊，我们就反问一句话：你为什么不拔掉台电？ 对啊， 那就打不出来了嘛。你懂吗？你明明就发电量比较高，你又不拔掉台电，这不是矛盾吗？ 问题就在于他想要用电的晚上想要用电用不到电， 对啊， 或是他的 因为没有储能设备嘛，他没有办法储能，那所以他其实真相是他电太多的时候，他就把电输出去了，那他需要他晚上没有电的时候，他就要把别的电吸进来嘛，就是这样嘛， 对啊，没错， 这样才能降低他的储能成本嘛。 对啊，他这样就不用储能，储能很贵，非常贵。 对啊，那你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你跟我谈再生能源，不很荒谬吗？对，你连太阳能没有，就是我们储能设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都不知道，你跟我谈能源用再生能源，不是很荒谬吗？ 对啊，对啊。所以说要读书，才不会变智障。像我现在都很不好意思跟别人讲说，我以前支持风力发电，全世界都支持，我现在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就这样了。 对，拜托 跟大家说，所以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有念书跟没有念书最大的差别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 对啊，对啊，没错。 对啊，那你如果你一直执着一个不可为的事情，那让人家觉得你好怪怪的。 没有啦，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好好研究这个意思。 对啊，就是没有念书啊。 我觉得没念书听起来超级嘲讽的，你要继续用这个词吗？ 不然我该怎么说？ 没有啦，你今天如果目的就是要嘲讽别人的话，当然是用讲你要好好念书。可是，对 哦，你说叫人家好好念书是一种嘲讽，是说像黄世修讲 的对某个立委这样讲？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啊， 不是说人家好啦，我要再好啦，你知道吗？这种啊，如果这个节目啊被媒体剪去的话，就会被一直剪，就我说谁不念书，我说谁没读书。 不会啊，我不会把那个、啊、没有、啊、他们 不是你不会媒体会、啊， 你没有影射谁啊？ 对啊，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说，我这边讲的没念书，就是你没有去念书，而不是说你。 你没不是就是讲说你没有研究这个，要讲一样的词，就是你没有去研究这个议题，就是我没有念书。对， 我觉得现在资讯太快了，现在资讯太快，就快到就是说变成大家觉得好像我多花一秒钟都是浪费。 真的真的，没有啦，其实有人这样觉得嘛，大家都在浪费时间啊，不是吗？ 对， 因为看猫很可爱的猫，或是看一些搞笑影片。 我说实在，真的情愿大家去看那些， 然后不要出来搅和吗？ 不要出来搅和， 交给专家是不是？ 就你要出来搅和，不能说出来搅和，你要出来谈可以啊。 对 啊，就是大家真 的你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个议题 啊， 对吧、啊？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浪费大家时间。 不是你不，然后你说啊，我花很多时间啊，我看了很多导演，还有、啊、这不叫念书啊，真的就是真的去读一些文章这样。这真正文献啊，不是？ 可是你要怎么样，就是分辨，让大家知道要怎么样分辨谁讲的话是真的应该相信。 你知道，其实说实在，我们现在讲很轻松了，但其实真的去读书是门槛很高的。 没错啊，真的。 对啊，好比说，我想要懂辐射的效应，那我就给他 ICRP 的报告，就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报告。 我觉得这样超没责任感。 大概没有人看。 对啊。 其实我之前在文章有写啦。如果你要考辐射防护的证照的话、其实没有很难诶、 没有吗？可是不是要有工作经验才行吗？ 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去考， 是啊、 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好。你说啊，那符合资格不是一定要特殊？没有，你只要去参加原能会认可的课程，达成就是他要求的时数，你就可以去考了。 真的、哦？ 就是这种班，到时候是你明天也可以去报名 哦。 就是他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开这样的班的，因为。国内的就是还蛮算是蛮需要辐射防护人才的， 真的、哦。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机构是在办这样的课程、你去完成他上课的时数，你就取得资格、你取得资格，你就可以去考这个试、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拿到这个工作。现在很缺吗？ 也没有真的这么缺啊，但是你可以去考试、我的意思是说，你想要去关心这个议题、你要关心这议题，你可以去借由考试。去学习知识嘛、 哦，其实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很重要的议题了，就是辐射问题，因为接下来马上 这只是举例 了、哦， 我只是举例了、我的意思说任何议题， 对啦， 你都会有一个管道去了解事情的全貌， 对啊， 而不是用单一的管道，因为现在通常大部分的状况就是说我相信谁、就像我一个朋友说啊，他支持。他比较支持核能、为什么？因为他认识我、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啊、 不对的 對、啊、 你今天你相信，我讲错怎么办？ 没错啊，对，不应该相信某一个人。 对，所以应该要去，如果你现在真的关心这一题、你应该要去真的去深入了解。但是他们跟我反映是说，可是他们又不可能真的去读这么多， 没错，对啊，这样要求是太高了、 他只好去相信一个他相信的人。 对啊，对啊。但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就是你取得知识的管道不应该是从某个人口中得知，你应该要多方的去查证。 没有啦，我个人是一半一半啦、我还是认为公民参政是对。为什么我说一半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一般人之中也有专家嘛。 对啊，对啊，没错啊。 所以专家去监督专家。 对，但是 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 对对对。 你今天不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医学的、然后去管人家法律的， 对啊，这就太夸张了。 对，这个完全是不对的啦，这种状况是不对的。就是所谓公民参政，因为我们各个领域的专家很多嘛，那一年比如说一年学，比如说学怎么讲、学放射线的、或者是学心理学的，或者是学法律的人很多嘛、那上面在执政的人。他们要去监督嘛，就大家自己监督自己， 对啊对啊，不要去监督人家的嘛， 一直去越界，一直越界、然后跟你说公民参政是很怪的啦、 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专业很有信心，很骄傲，你就想想看，你得到你走到这一步，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学习你现在学的领域上面，然后你就在你表达其他领域的意见之前，就想一想你有花同样的时间在这个领域上吗？没有，就不要再发表意见了，因为你应该要知道。每一个领域的专业都是得来不易的。 对， 我很敬佩一个老师，也是蛮红的啦，就是一个名律师吕秋元老师。对，那他通常他发表的政治议题的时候，他都还蛮这个蛮他自己意识形态的，这就不评论了。但是每讲到法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专业，他就完全不受任何的意识形态影响。 真的吗？ 真的， 很棒哎，超厉害的，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我就很佩服他这样。 对，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今天讲你今天讲到法律，他就坚守他自己他的专业。那他去阐述的东西就是符合他过去这么多年的法学知识。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所谓的公民参政、啊、而不是说啊都不懂，然后老师出来去讲别的东西，这是太奇怪。所以我再上就是怎么讲，我再总和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参与议题，就是要读书。 对啊， 你不读书，你去吃懒人包、其实你就是造成大家的困难。 对， 因为没有办法讨论。 对啊，对啊， 就没有办法讨论，因为我一讲专业的东西，你就不懂，然后你就说啊我不懂，然后这没有办法讨论。 对、啊。 但是，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讨论的话，应该说，既然大家都没有办法读这么多书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参政呢？就是坚守自己的专业。 对啊，对你能够贡献的地方来贡献就好了。 对。所以并不是公民不能参政，而是不要捞过界。 对，没错，没错，很 好，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有点慷慨激昂，因为这是积怨已久。 好，又有40分钟了，我要剪到爆了。OK， 好，那就 下次见。 OK， 拜拜。 那下次什么题目呢？ 下 还没 想 到， 就当做惊喜吧。 对。好啦， 好，那就先这样， 就这样 了，拜拜。 好，拜拜，拜拜。